想我懂了，无奈的沉默何时解脱，不知道是对是错，明明很爱你又不快乐，算了吧，就放开手，让你自由，也让我自由。两个人在一起是那么靠近，拥抱着却隔着最远的距离，你还在我心里，怎么可以我却成为你的过去。两个人在一起解不开问题，走下去却看见寂寞的表情，沉默何时解脱。